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去到第二節啦，咁樣咁咧就第一次頭先講嘅嘢咧，你自己參詳下啦，咁樣係啦，要講就講曬啦，跟住唔好係啦咁樣。好，第二節講咩咧？就係、是、尋晚發布嘅，即係《遠時報》嘅一個計劃啦，咁樣咁就係、是、熱狗仔隊全面進場咁樣，咁就一個牧養計劃嚟嘅，咁樣當然你而家即刻上熄機啦，係咪咁快就賣廣告咧？係咪做宣傳咧？咁樣好似無端話俾你，有聽夠講啦，咁唔係我哋認真，我哋認真討論呢樣嘢嘅，貨金啊當然要啦，咁樣呢、這個係與時報選舉之後嘅，其實 第一個計劃 係我哋動作唔可以話大，但係多啦，咁樣即係 到 point 咯， 我哋咪跑得最快。 但系从不后退 ，又啱啊，又啱啊，咁样，反手为攻啊，咁样，咁其实就系、是、一个现时嘅改，一唔好话改革，一个新嘅 project 啦。咁样我哋往后都有一个，我相信啦，即系会有好多唔同方向嘅 project 都系会做啦。咁除咗系一啲同政治立场有关嘅嘢啦，我谂喺其他即系就其他嘅角度，我哋希望《遠時報》可以嗰個影響力會更加大啦，嗰、那個規模係更加大啦。 因為阿鄭容泰當選之後，佢接受訪問，佢第一下博咪就係講呢個選舉結果，其實我哋係要進一步認識就係、是、立下一個願景啦，就要打到肥佬黎嘛。係、咁，我相信呢個計劃都會係咯。 咁當然啦，喺有冇對手情況之下啦，我哋都應該要壯大自己啦。雖然我哋已經係 好非常之大， 雖然我哋都已經好大。 身體面積 呢個有啲亂嚟啊！ 面積，我個面積嚟講， 面積 塊面嘅面積咁樣，我唔夠肥好禮大，唔怪之輸啦咁樣。咁我哋咧就會成立《遠時報》嘅熱狗仔隊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即係叫一個偵測報導嘅。一個採訪嘅模式啦，一個傳訊嘅模式啦，咁樣咁我根據翻嗰個文章寫咧，就要聘請一隊專業嘅記者團隊，可以深入偵測調查咁樣。咁短期嘅目標咧，就係喺嚟緊呢一屆嘅特首選舉，其實希望可以參與其中啦，就唔係選特首，大家都未夠請咁樣。其實就希望可以揭露一啲可能係候選人啦、準候選人啦嘅一啲更多嘅資訊呈現喺大家面前咁樣，希望可以突顯。多啲資訊俾大家知道啦，咁樣咁明顯啲講就係希望話俾大家聽，就係個選舉可能喺會唔會喺公正性嗰方面啊，或者喺會唔會有其他外來嘅政權有一啲嘅干擾啊，會唔會有啲權鬥喺後邊產生？我哋希望可以參與其中，可以呈現更多嘅資訊俾大家。咁呢個係其一啦。咁當然唔係淨係做呢樣嘢啦。我估嘅咋，我唔知黃大心思啊，我諗某程度上受 Fat Wah 嘅啟發係有喺度啦。咁另一樣嘢就係、是、香港欠缺呢一種咁嘅偵查報導啦。 好耐都冇啦，自從以前厚嘅一周刊變到薄之後，跟住就冇呢啲。 一周刊一路都做得好啦，呢個係錢嘅問題啦。錢買來咗質素啦。另外明報啦，或者係睇最多幾十年就是東方探射燈啦，但係佢唔係好深入偵查報導，但係做得好啦，即係可以揭示到更多嘅資訊啦。咁呢個亦都係嗰個喺新聞報導一個其中一個方向，一個高成本啦，一個難啦，需要真係講緊專業嘅一個調查嘅偵查模式啦，咁樣一路喺香港都唔係好盛行啦。咁好啦，咁就係呢樣嘢，因為 亦都需要好多時間啦，做呢啲咁嘅 成本咯，即係講嚟講係成本，即係你諗下，我要投資喺三兩個記者，可能講緊係半年九個月嘅時間去查一個新聞，而嗰個可以係徒勞無功噶嘛，嗰個係冇事發生啊，或者係查唔到料，或者遇到其他額外嘅阻力，跟住我要胎死腹中啊，咁樣咁可能過 往都好多呢咁嘅故仔啦，咁樣咁《遠時報》希望可以開發呢一樣嘢，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嘅，因為咧其實係要眾籌嘅，其實係要籌款嘅，咁希望短時間內咧籌到300万嘅經費咁樣，咁啊要請人啦，要添置器材啦，咁樣上天下海深入調查啦，咁就係呢一樣嘢，咁如果大家都希望支持嘅，咁樣就希望可以喺經濟上面咧就support 我哋，咁樣就有呢一個嘅行動咁樣。咁當然其實及後更嘅 project 亦都會有啦，即係會有其他 project 啦。好啦，咁呢節就講下媒體啦，咁樣咁停咗添，唔好意思啊，因為我諗嘅， 黐咗條拎落， 因為其實上個係啊係啊，希望大家多多課金啊，就係呢樣嘢啦，係咪黐我嗰條啊？ 黐狗仔隊嗰條， 咁唔識 要咬人春袋啊， 唔識做嘢咁樣，係啦，由Joey講真係有趣啊，有個女主持講有啲唔好意思添，係雖然我 咬嘢好彩， 係啦，咩都唔好啦，係咁咧就其實上個禮拜咧，本來喺預政治咧，上禮拜五咧，阿 Keta 咧係有另一個題目想討論一下，但因為有其他嘢就講啊冚鬼咗佢，咁就係講其實就好細好細好細好細一單嘢， 因為冇乜人知㗎嘛， 就係講社媒嘅，諗住講下社媒，點解其實就嚟自社媒一張 banner picture， 社媒你唔知係咩啦，總之一個網媒啦，咁嚟自個。banner 嘅一張相就係攞咗阿陳文國師嘅一張即係選舉嘅單張掉咗落地下，咁啊影咗做一張相，就覺得啊你即係踩阿陳文老師啊，有一個政治立場啊，覺得貶低人哋啊咁等等等等等咁嘅嘢，咁就跟住我覺得可以延續嗰個討論，就係講緊嗰個關於媒體生態或者往後點樣發展啦。成個媒體咧。受網的影響很大啦，太大啦。這個由十年前開始啦，網令到媒體整個生態很大的改變啦。其實近兩三年有另一波的改變啦，就是Facebook 啦。Facebook 嘅影片啦，佢嘅直播啦，你問神區就知啦。嗰、那個又彰顯咗另一種嘅媒體生態走咗出嚟啦。開始大家對於媒體啦，甚或咧係媒體機構咧，有一個新嘅諗法，或者對於佢嘅未來咧係有一啲嘅盤算。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撲街啦咁樣，就係撲街啦。喂，撈冇嘢撈啦。撈唔掂啦咁樣，咁究竟喺往後嘅日子，媒體嘅將來條路係點樣行咧？究竟係寒冬啊，定係黎明前嘅好撚黑暗之後嘅一個春天咧？其實喺外國幾年前開始有咁嘅討論啦。當然你唔會有啲咩結果啦。點解咧？係因為你係唔知道一路點樣運作落去，受幾樣嘢所影響啦。第一就係大家其實好主要就係生活習慣啦。你嗰、那個生活習慣係點樣啦？第二就係嗰個科技改變你嘅生活習慣，生活習慣有大嘅散啦。下邊就係乜嘢改變你嘅生活習慣啦？你而家眼見嘅就係其實 iPhone 做咗好大嘅功勞啦。其實 iPhone 令到你哋用 data 嘅月費係幾何級咁樣上啦，用好 追求無限上網， 無限上網啦，10G、8G 啦， 冇辦法唔用無限上網， 猶如廢物咁樣係咁睇啦。那個改變了你那個生活模式啦，跟住亦都影響了整個媒體生態啦。嗱，由最初即行久遠之前講緊媒體係乜嘢？媒體是一個發布資訊嘅一個地方。以前講緊就係要印報紙，電台、電視台三樣嘢嘅門檻都係好高嘅。 係 電台、電視台要攞牌嘅，因為佢用緊嘅係廣播嘅大氣電波，係啦，用頻譜、政府資源、人公家資源嚟嘅，因為每一個地區嘅頻譜都係得咁多啫，即係88到唔知101.1幾嗰個 FM 係咁多，連埋 AM 咁係有限，所以要由政府分配。電視台都係。報紙佢門檻高，係印紙要好貴嘅錢，要揾人寫，要揾人成咁樣，咁就引發咗就係、是、掌管咗可能生產資源啦，即係生產工具啦、錢啦、資本啦， 就掌控了發布資訊的權利，那樣東西就會引成了一個類似燈塔式的一個傳播方式，就是就是大佬講嘢你要聽啦，因為你冇第二個大佬啦，好啦，咁今日係咩？今日人人都係大佬啦，咁樣好嗰樣嘢以前就係一個咁樣嘅玩法，就係話我掌控媒體，我就可以講啲嘢俾你聽，我生產一啲嘅資訊， 係內容啊， 我係生產內容嘅嚇，我話俾你聽周六福勁啊呢間金鋪咁樣，即以前係咁樣嘅模式，好啦。進入網絡的年代了，其實十二三年前已經有人這樣想像，就是喂超上網的門檻不要說高還是低，起碼人人是一樣先，今天你就發現了真的人人一樣，就是什麼呢阿蓮寫一段字在 Facebook 或者在個網那裡同一個明星，當然阿蓮都是明星，就是 劉德華寫一篇嘢， 劉德華寫一篇嘢，你唔好理佢 like 數、share 數或者冇人報道先。你擺上網咧，佢個字體大細啊，字體粗幼啊，係一樣嘅。當然啦，佢會有最後待遇嘅上落咯，因為 share 度越高就越多人接觸到啦。 每個人嘅本身嘅 like 數啊，即係佢嘅 page 咧都係唔同嘅，接觸嘅層面都唔同。 係啦，好啦，咁其實嗰樣嘢十幾年前已經有人咁樣提出，但係做唔到，咁係因為未有 iPhone 未盛行啦。大家。其實仍然個門檻都是高咯。嗰陣喂，我要揼個 網站啊，至少都 我要揼個。 以前仲要自己入嗰啲咩 HTML 啊，係啦，你以為門檻好低，但其實仍然是高啦。喂，揼個博洛先，叫做福佳與林極，咁樣，即係你都煩啦。咁跟住往後，其實近幾年嗰個門檻低到喊啦。Facebook 幫咗你好多，因為佢搭咗個平台俾你， 又唔使我自己揀 font 啊呢樣嗰樣，已經俾我就咁打。啲字摆张相落去已经出得啦， 揾啲 MIDI 嘅歌啊，咁样啦，咁改变好大啦，成个改变好大，大家对于媒体系乜嘢就有另一个想象啦，跟住真系人人媒体啦，大家都有权去生产资料啦，有权去生产资讯啦，大家都真系好平等啦，好乌托邦啦，当然其实唔系啦，去卖广告噶嘛，因为嗰樣嘢有一個改變，就係同埋大家喺網咧已經係充斥住資訊啦。先撇除假嘅先，先撇除假嘅，令到你對於網有 hesitate 啦。我當即係話資料差唔多係唔使錢，資訊係唔使錢嘅年代。咁你錢從何來呢？即係你喺邊度嚟賺錢呢樣嘢啦，或者點樣營運啦？對於媒體嘅營運咧？你唯有要有個另一個想像啦，即係譬如我哋有課金系統開始啦，喂你俾我，即係呢個另一個做法就唔係話用廣告啊嗰個收，我哋嘗試將佢轉向啦，而家未係一個好即係嗱呢個方向未必係啱，但我哋知道就往後唔會係舊有嘅模式咯，譬如好多人喺轉做，即係近呢十幾年，近十幾年係一個會係一個時代嘅改變位，而家差唔多叫轉定嘅，但又會喐噶啦。跟住而家慢慢去轉，就係話過往轉做網嘅時候，又話網絡報紙啊，即係 Cyber Daily 啊，網絡電台啊，網絡電視台，即係仙娜嗰啲，哇，真係好老土啊！你諗下，即係雲海仙娜做嗰陣，有條五分鐘嘅片啊，即係我哋又撈好耐 ，quick time 咁樣搞耐，即係嗰陣，跟住其實佢哋貢獻都良多，因為佢哋行咗條原來係錯嘅路，咁咪知道唔好行條咁嘅路咯，咁樣。我想講老蕭咪做咗好多呢啲嘢咯，即係將網台電台化呢樣嘢，你咪知道，奶嘢啦咁樣，即係唔應該係。 就算 D100 都係噶， 係啊 ，D100 都營運唔到啦。佢嘅模式就係一個網台，但係要俾錢去聽啊嘛。但係問題係依家譬如 Facebook 啊，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一個主持，個門檻太低啦。咁你係咪一個真係有咁嘅真知灼見唔聽你唔得咧？若你又講翻一啲譬如好大路嘅嘢，咁樣鬧政府啊，咁既然係咁，人人都可以做，其實人人都講緊嗰啲嘢，咁係咪需要去俾錢去一個高門檻嘅成本去收聽你嘅節目咧？ 因為有一啲嘅傳播學家咧，就開始考慮另一樣嘢，就係話佢想。佢唔係想顛覆一樣嘢，佢話俾你聽呢個顛覆已經發生咗，就係、是、已經唔係以前嗰種我而家即係所講叫拿住支咪，就係話我就係一個資訊嘅生產者，我去生產啲嘢俾你。其實如果咁樣講，呢個係顛覆咧，我哋而家做緊嘢都好老土嘅。 亦都可能好唔受後生仔歡迎嘅。有實際嘅轉向就係話，譬如喂，我而家興睇三分鐘嘅短片，譬如 Cat TV 啊咁樣，一百毛啊咁樣。咁呢樣嘢未必係佢內容真係好精彩，而係嗰樣嘢好就佢，好就佢可以做。我哋都想，即係當然黑警訊冇件事啦，係咪先？唔好意思啊。咁即係可能係咁樣啦。我哋会唔会系啦？要问啊！我哋转向另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再，我哋可能已经唔再系资料嘅生产者，我哋唔系 produce 嗰样嘢俾你，而系其实我系俾紧服务你啫。 嗯嗯， 即因为资料大家都拥有，咁、变咗转向另一样嘢就系我提供一啲服务俾你，就系话我负责 gather 一啲资料去发布俾你，呢个系我值钱嘅地方。我值钱嘅地方。唔係話俾你聽珠海地發生咗咩事，我值錢嘅地方就係我收集咗唔同關於相關新聞嘅嘢，而我整理好俾你，或者有啲相關嘅評論，嗰、那個係值錢。 包分析 係啦，嗱，有人會覺得好崇高就去睇，網絡咧就係、是、一個媒體嘅平台啦咁樣，但係有啲人會覺得。你咁樣真係睇得自己太高啦，曾憲智多 JPG 啦，因為嗰件事其實唔係網絡，並不是一個媒體平台，佢只不過挑擺排檔啫嘛，唔同嘅一張台，你埋嚟我呢張台叫《月時報》，我哋吹水，我講堆嘢， 圍爐啊你啊， 圍爐係好難聽呢個名，你又啱嘅只是那張台大小，有人會覺得即是說那個不是一個燈塔式放射式的一個、媒體的公佈啊，難聽一點說就是根本那個還有沒有公信力呢，那個公信力還何在，即是譬如前排有個公佈就是說啊網媒的公信力是多少，我有時候在想就是其實所謂的網媒或者網公信力是不是應用在我們身上呢，即是不是說沒有公信力，而是話嗰樣嘢係咪 relevant 去評斷一樣嘢咧？即係你無端就係走去評斷就話網台或者網台節目或者佢個媒體，假設佢仲係一個新聞媒體，跟住攞一支評論佢個製作好唔好？排版靚唔靚啊？我哋啲燈啊，支 cam 靚唔靚啊？拍得好冇有冇好科啊？ 有冇分鏡啊？ 係啊，有冇分鏡 disofa 即係 radio 啊嘛？係啦， 佢近嚟近去。 我想講，如果喺香港呢個情況，冇人 care 呢樣嘢㗎。 你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每一個所謂 其實有的，其實有的 sorry 即所謂的網台排名的公信力啦，但每一個網台都有自己的既定立場，可能有不同的節目，你去看是因為它的內 容，你不會走去酒吧同不同的台說這張台有公信力，嗰張台冇公信力噶嘛，我知唔係好冇聽。 因為可能講嘅嘢吸引到你行埋去一齊講啊。 我咁樣講好 defeating 嘅，即係好沮喪，即係覺得啊，只要我哋唔係講嗰樣嘢，但係可能呢個係一個生態嘅呈現，但係嗰樣嘢唔代表我哋做得唔好，亦都唔代表我哋之後條路點樣行。嗰樣嘢係可能直情係一個好革命性嘅顛覆，對於媒體我哋睇緊嗰樣嘢，係咪好後現代咧？你聽到你無端你可能就喺 chat room 就開始屌啦，就話咁你而家想講咩啊？我就話俾你聽係咁啫嘛。我冇即系 冇嘢想， 你谂下，即系正正你要放金俾我哋，我哋行一条唔知点行嘅路，系咪好离谱啊？ 因为 我行紧一条系五十年后就知道你系傻仔嘅一条路，可能系几捻黐线啊！你谂下，我哋离谱过罗德兄弟做飞机嘅， 咪即系带领咗个错误嘅方 向，唔系唔知，或者系大家都摸着， 系啦， 仲唔系摸着石头过河？我哋而家拉部咁嘅胶 cam 喺度，求其拉两 个 cam 嚟借啊 cam 啊，咪啊送嘅咁样，跟住自己买部电脑。好似坐喺度就讲堆嘢俾你听，万几人睇啦咁样，即系我肯定我个女十几岁就笑我戆鸠啦呢样嘢，同我笑，唔好话笑啦，即系你见到你谂下以前嘅老前辈点样去执字，喂，BJ 咁样 咩年代？即系我哋而家会笑鸠翻嗰啲， 唔系我哋行嘅路，好蠢嘅路，可能系好蠢嘅路，但系都放心啦，咁样嗰樣嘢會唔知咯，即係大家喺度共同建立緊呢樣嘢，同埋科技都喺度改變，我哋希望盡量去行一條對嘅路啦。好啦，另一樣嘢就話，當我哋唔係成日都講，譬如公信力啊，譬如我哋同埋新聞或者媒體或者傳播工具、傳播機構，可能有啲嘢已經唔係主角，譬如就平實嘅報導已經唔係主角啦，唔係講緊持平客觀報導，唔係話如實報導係勾咗或者係唔啱，而係如果我哋變成一個服務提供者嘅話，嗰樣嘢會係需要再多啲啦，或者係本身媒體係應該有方向嘅。而家終於有人討論，其實呢一兩年係多人討論，就係話媒體嘅角色。应该是有一个价值 價值導入喺度嘅。呢、這個其實阿太喺與公民教育係有討論過呢件事，就係話我哋係應該有個價值導入。呢、這個喺我早前喺打工早晨有講過，就係我哋嘅使命，或者我同新主持都會講，就係話我哋除咗係俾資訊之外，我哋係俾價值，我哋係提供價值，我哋唔係淨係提供資訊，我哋唔係淨係提供評論。其實第一節是提供評論啦，冇乜價值，當然有嘅背後你自己諗啦。即係我哋提供緊一個價值觀喺度啦，我哋個價值嘅導入喺度啦，我哋個方向咯，我哋希望 簡單嚟講係咪立場嘅定位啊？即 係係啦係啦，即係話有啲人覺得，即係你呢個媒體有立場嘅，所以就唔公正啦。咁樣嗱，兩樣嘢其實係冇衝突嘅，公正同有立場係兩件事嚟嘅。 即係我 present 俾你嗰啲資料係公正，我 present 俾你嗰啲證據啊都係公正。 但我唔會無端端成立一個媒體，就我呢個媒體就好撚中立嘅咁樣。 中立媒體，即係中立。 嗰樣嘢不可能噶嘛？我想講唔係啊，有個網媒咪咁樣自稱咯。我要好客觀，我要好中立，我要好持平嘅。咁你點篩選資料啫？點解我要篩選資料？因為呢個世界係有限、有界限噶嘛。報紙係得咁大張就咁大張，咁你要篩選究竟係我又講到好老土嘅比喻啦。究竟人咬狗係新聞定係狗咬人係新聞？我要篩選嗰、那個，你可以用一個好抽空嘅說法，呢、這個咪唔客觀唔持平咯？可以好客觀，但係唔持平，或者係有篩選咯。即係你可以咁樣講，呢、這個係屌新聞學 A B C 啦。好啦，咁我哋再進深一步嘅諗法就係、是，我可唔可以去到一個有個價值度，就是、我有立場。其實成立咗某個媒體，我就係有一個想導引去哪一個方向的立場。喂，其實所有媒體都有啦，大公民會有，或者你看主場新聞當初一開出來就是為選舉那麼滯啦，一完了選舉就行山啦，這樣會有這些東西。我們當然希望導入，我們當然譬如正直啊，對於可能是民主的，對於香港本土價值的一個思考，我們當然有這樣的導引，我們當然有這樣的思考，我們當然想邁向呢一樣嘢，所以有個強烈嘅價值導入。而我哋最犀利嘅地方就係我哋擺到明係咁啊嘛，我哋擺到明係講呢樣。 我哋冇掩飾到， 我哋冇掩飾噶嘛。即係你話，咁你洗人腦啦，你真係講得好有道理啦。 我哋就我冇扮中流咯。 係啦，好聽啲個灌輸少少洗。咁我哋做緊呢樣嘢，甚至呢個唔係改變思想，甚至喺一路我都同主持講啫。我哋想改變你嘅行為啊嘛，我想改變你嘅行為，我想你喺個行動上有改變。譬如就係又嚟做與公民啦，做主持啦，派報紙啦，幫手助選啦，或者周圍同人講啦，真係唔啱啦呢單嘢咁樣，就係想做呢樣。喂，好坦白講，即係我哋一個即係咁正直嘅媒體。低温就已經係咁講，由我做節目已經係話，喂，改變行為係緊要，改變思想係緊要，我哋 聽眾一個思考嘅方式， 導正呢一樣嘢係緊要嘅咁樣，所以我哋覺得呢一樣嘢係重點，要覺得有個價值導入。而好慶幸嘅就係我有睇一啲，譬如美國嘅一啲傳播學嘅一啲嘅journal，佢都開始講，其實都唔係開始講。譬如英國《衛報》老早就做呢樣嘢啦，佢哋點樣去好重度咁樣去導引一啲嘢。而家開始討論都係俾人知道嗰個媒體生態，即或者應該走向一個咩位咁樣。咁我咪就係覺得《熱血時報》就係一個咁樣嘅媒體。你話？即係變咗，佢話俾你聽，往後唔係再話，係咪持平啊、客觀啊、係咪公正啊？我哋係一定持平、客觀、公正嘅。呢個係我哋必定做嘅嘢，而我哋都深信，我哋一路都係做緊呢啲嘢嘅，最多係做得唔好聽嘅啫，或者準備資料不足嘅啫，係啦，咁樣咁因為大家都忙嘛，大家有份工噶嘛，咁樣係啦，咁但我哋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樣，咁呢一個亦都係宣傳啦，咁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一個熱狗仔隊嘅計劃 再貼多次條令， 貼多次條係咪我條令啊？ 唔係啊， 搞錯啊！ 熱狗仔對條令 唔得，貼翻自己嗰條，唔好俾分薄票源啊！ 唔到， 唔好俾分薄。我哋五個條令都貼曬上去， 集中票源。 咁啊，連埋雙傑條令貼曬上去啊！唔好分薄票。 而家聽講戒 金、戒鈔票、 戒鈔係 啦、 戒金， 足而夠票啦， 足而夠 票不投咁樣。 一金不貨啊！我好乖噶，從來都未試過黐自己條貨金拎上 chat room 噶。 試下試下試下， 而家試下 ban 咗 account， 叫文章 ban 咗 account， 就係呢樣嘢啦。都係嗰個宣傳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熱狗仔隊，因為資本係重要啦。 冇資重嘅啫，搞唔掂啦，糧草緊要啦，同埋過往做緊嘅嘢都係一啲好低成本嘅嘢，我哋希望係壯大到自己啦，同我哋份糧冇關，我想講，其實唔關我哋事，我哋真係插啲去幫人算，真係為人作嫁衣裳。但係呢個係咯，邁向專業啦，邁向職業啦。 個籌募進度去到9.幾%喎。 多謝大家， 即係真係 接近30萬啦，係咪？ 多謝大家，因為你 一晚啫嘛。 我好希望係因為偵察部隊係一個好。好有趣啦，係可以將成個香港本身嘅傳媒生態可以有一點嘅衝擊啦，我唔好話改變啦，我希望可以，因為嗰樣嘢係我覺得值得玩咯，值得做咯，同埋亦都見到 Fact Wire 啦，即係亦都見到全真社啦，做到一啲嘅功夫啦。當然佢哋好專業啦，佢哋一班專業嘅編採人，我唔係話我哋唔專業啦，我哋都有啦，即係但我哋希望有更多更強大嘅人馬啦，我哋可以做得更好啦。 職業化， 你相你同埋你見到我哋過往4年《要時報》嘅做法咯，我希望你相信我哋啦，我哋係有功夫有能力可以邁向到呢一個目標啦，咁樣。 其實因為網絡興起之後，我真係覺得啲新聞係越嚟越溝流嘅，因為已經冇需要你做新聞已經冇係啦，已經冇人會做深入嘅啦。 所以我係向 Fact Wire 致敬嘅，即係我哋笑啊，唔係嘅黃，但我冇份啊，即係我唔知有冇份。 笑佢擺咗好耐， 爆音未搞， 但一爆已經勁嘢嚟 嘅喎。一爆啫，兩日後就生個女俾你睇，喂，真係勁啊！呢啲嘢堅堅。 嗰個你嚟， 咪勁咯， 係你。 佢勁 咧，話生就生咁 啊！勁咯，偵察變 出嚟 啊，勁啊咁樣。所以 貨金俾你啊！ 啱，其實頭先租爺講啱，即係你話由一個搶快嘅年代，喂，喳喳拍條片抽水，做呢啲嘢，我哋做多，即係坦白講，你話又， 其實我覺得係可惜咯，因為啲新聞越嚟越溝流嘅時候， 就算你睇，就算睇紙媒都好啦，咁你紙媒自己都有個 紙媒咪又係 cap 我哋嗰啲 Facebook comment， 你自己有網上， 你估淨係大公民會係咁咩？兜個圈做啫嘛，係啊，兜個圈做啫嘛，抄嚟抄去啫嘛，呢個世界咁對。觀眾對閱聽人對 audience 真係可惜啦，其實對於整個新聞專業亦都係更加可惜咯，即係得物無所，即係學咗4年啦，學咗3年嘅新聞學得物無所用咯。呢個我覺得即係因為我讀新聞啦，咁我就會覺得對個行業唔好，即係慘。我想講咧，我讀親所有嘅行業都好似識微咁，新聞都埋社工， 社工又識微， 社工又係得物無所用 嘅。你 唔 係 嗰行，唔係啊，嗰行冇識，唔係嗰行冇死啫嘛，但係佢係胎，即係佢識微。 網台咧 咁，佢係食唔好咁嘅嘢。其實都係，我亦都認真咁樣講，我哋都諗一諗先。社工又係嘅，即係佢去到俾政府掣肘都好緊要啊，又一筆過撥款又成，佢令到你嘅唔好咁講， 存在價值好低。 佢唔係佢令到你都冇咁自由空間，你變咗 worker 啫嘛，真係 social worker 變咗 worker， 係幫人做一個 數字啫嘛，係啊，其實你好 work 緊個數字，當然有默默耕耘嘅人，但係亦都被掩蓋咗喺度啦，即係其實亦都同工裏邊有好多好默默耕耘嘅同工喺度啦，但係又被忽視得好緊要啦，咁樣，我覺得我啲搭沉船啦嚇，咁樣，我去做青年新政啦， 好啊， 休息一陣， 你咁老， 係啊。